被奸商从半夜昏君荒草地，只有那呼吸气一丝儿未断，就直到天明。那袅娜的身躯冷似冰，忽听得身旁的秋虫声语唤，又觉着我这腿上的箭伤阵阵疼。幸眼见流莺乱舞，听苏兄才知道我都在怀中，落叶儿堆满了浑身上是冰凉的露水，冷血染红腮，头发红，伸手向怀中摸了摸公子呀，是怎么他纹丝而不动，闭口无声？这夫人惊慌变色，留神看，哦，原来是小阿斗他自己哭发自己又睡。这夫人面对我的娇儿说，你醒来吧，见公子小手儿轻舒眼满正看过门，眉头一蹙，嘴唇一咧，小脸儿在那怀中乱弓撞酥胸。夫人碰到我的心肝你行，我的儿你是要无耻吗？你那小肚儿痛，叹之叹哪，这苦命的冤家呀，也挨上了饿，也不知你那干事亲娘啊在何处飘零。这夫人紧揽公子 凄惨，小额斗像探年儿的一般，钻也不好。这世间青阳黄露，天将晓，树上山顶日已红，这雪水更冰，乌鸦乱叫，在死人堆里乱建个宫，那些破大堂。也没了他的命，又不见糜竺、糜芳和简雍，我那三弟张飞无音信，难道说在乱军中战死了常山的将军赵子他们君臣倘若都丧在曹泽的手，剩下了我这一妇人，无有立锥之地抚养孤儿，只怕是不能。这夫人想到其间呢，无非是一死，又瞧了瞧怀中的额斗，泪盈盈，叹他的福飘零半世，为此子这一滴骨血未成定，今日里我若全尽，而他必死，我道黄泉哪、怎么就他流门之中的主公正？这夫人正自为难，低头落泪，来来望见忽有责兵在草地行，事急难顾，伤痕重，要阴阳手扶着坟头，站起身行，见路旁有一所民房被曹泽烧毁，只剩下半垛土墙是可以藏行，抱孩儿一步一混扎正着走啊。看夫人为夫不诚意，我得强忍黄土墙边呐、井台上面见娇宗儿，雪染蓬蒿满地红，哎呀伤痕疼痛钻心透骨，喘吁吁 许我的气短，难解妩媚空缠娇伤，汗流满面秋可比，地狱梗拆坠黄金用冰锁，恍惚眼中似有惊起影，渺茫茫而对有问胆不应，身为历尽风绝地忽听断地声喊道，原来此处有神仙，剪去了发，赵子龙忙向兵鞍戳枪拴马，赶上前撩袍跪倒，忙把女衣掀，连叩首行，主母受惊，小主无恙，这都是我赵元之罪，下降无能。这夫人悲喜交加问，皇叔在否，子龙说闯出重围，斗奔正宫。夫人说国家之幸乃天下之应也，又问道有谁能去呀？子龙靠顶一得相从，这夫人点点头，将军少礼，赵云站起来不罢身功，请主母屈尊跪体，骑臣的马闯战时千万把那公子擒拦，可莫要心怒尽。夫人说将军你不战吗？忠良说正是，但凭臣我的满腔热血一点与众，快请夫人呐、速速上马，陈赵云我敢拼一死，要保家回营。这夫人一声长叹双垂泪，当初我的儿夫也舍见的命，也难为他一双俊眼，世人误赵子龙，真与我那夫主绑背相从，软却却四肢无力，夫人跪倒说赵将军我这此一拜呀，是拜上你的重 手指着我的怀中，眼瞧着虎将，可怜他这懵懂无知的小幼童。看他的父办事斜前，没有两个我今朝把千斤重担，要托付公他的小命儿，生丧存亡全都在你望将军办全忠义办尽功，安红门齐胆玄德一人而已，我们刘门中祖宗在那黄泉下也赶你的上墙。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小兰云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长坂坡，我们第一时段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先请您欣赏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小兰云先生的精彩演唱。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继续和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流派京韵名家小兰云先生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京韵大鼓《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长坂坡》。 从怀中将额斗抱出来，托在掌上，芙蓉面巾对公子心一疼，说儿啊，今朝咱母子缘分算满呐、我的小冤家呀，你可别想娘啊，也别认受，不许你哭，我的儿，若把你的天伦间，你就说为娘的呀，帮了我这冤家说话呀， 我向赵云说，今天将额斗交与你，大略着将军不用我仔细的禀明，但只是这马壮人冲，刀枪眉眼要留神，顾公子的性命保你自己的身形，我的孩儿岂不威猛，金箍呢你的眼心甲也别勒紧呐，我可坦诉赵伦说啊，请夫人上马，快穿鞋鼓长方草，我你诧异，我这一妇人被伤痕疼痛，我怎能够随行，而况且我不能够成计，将军你要用马，难道说你在那破万军中跑着去战争，赵将军你就这一个额斗强如我，千百个迷失这个孩儿，就是他们流门之中的接续后尘，想人生过年大限终须一死，我今朝 此为志兴亡不分明，你与我多多的拜上皇叔家，叫他体贴心，时时念念与苍生。三间正扫边臣国贼平灭，一只手高托黄日将严汉出现。赵将军，你切切于心，抱我而去吧。好赵云，总不接公子劝，主母一同行。列仙人把哭啼的婴儿狠心放下，转向去山头枯井黄断有名。列仙人慨然取义归天去，赞峨眉潇潇乐垂呀，冷冷的西风。生下儿良玉金金言行并美，抱进了擎天红日中一双明。那个赵子龙用枪推倒土墙，把井口给盖上，准备着狂空美酒额斗与那刘备去相逢。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小兰云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长坂坡》，非常悲壮的一段故事。下边呢，我们换上一个曲种，请您欣赏一段单弦，请上单弦名家石慧茹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贾雨《游春》。 门来遇见几个呀游山逛景的人，真乃是柳眉桃娇，如云似箭，双双的紫燕呐，对对的分点儿。绿的就是烟，家门底下藏着些呀是小小的花蝴蝶，见芦苇似过追，那薄花儿就放了眼，阴然然遍地可定是青稞，春雷未动这蝌蚪未退，写篆字的先生说呀那蝌蚪是河马骨端，小雨下了几阵儿，直到在了耳边那阴阴湿了地天，这清气不断流的是绿水，一行行浮上水啊，大鱼追小鱼儿，假以他越过小桥，活动开了腿儿，远远看在山根下呀，隐隐的有山村，火沙滩渔翁晒网，在那儿打盹，头枕着座椅仰着看，小子父亲肩担着柴捆，不如的唱山歌，农夫放下锄在地边上传弦，春风秋收啊费尽了精气神，下学的学生一群一会儿，一个个跳转转跑回了自己的门，春泉汪汪把行人来飞，在那边要转过来小小的货郎儿，吩咐背筐去捡麻烦，洗水的妇人呐、下边就没穿着裙儿，吩咐提篮才当眼，不像那志愿者定是一个养蛋人，我把村头在 打了点子小米儿，咱只在了柴扉间那姑姑的小小姐儿，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梳着马尾短，戴着柳狗儿，倒着鸡蛋滚儿，小姑子小桃杏，小姑一扭脸，找个一使劲，可是是要埋葬了小姑的鞋后跟。这姐妹二人上场去搏命儿，姐妹两个人上场去搏命儿，一个梳蓬头，一个扎辫儿，一个低着头，一个仰着盆，一个扔口袋，一个拿簸箕。嘿，慢着点别使劲儿，枪风儿要刮了来呀，这一人的虎扛针。假与他越瞧越觉得有缺儿，随风儿要送过来有谈话的声音，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从里面要走出来几个那醉了头儿，一个是塌了这弦儿啊，还拄着拐棍儿，那一个就大背手儿啊，射了这假嘴唇儿。这个说牛羊头错走一个字儿，那个说这硬泽道我错写了一个反文儿，这个说大米点点的它不像个树叶，那个说流水高山我弹乱了第四分，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分寸，这个说那功夫不到啊也是白费劲，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这个打一拳那个踢一腿儿，这个贴树枝那个砍石子，都惹得那老头喊留神我的马，留 你又把 回头忽见一人戴那面，哎呀面带着喜气儿。原来是甲乙同窗，姓吴名文，在身旁站立，手中拿一卷破铃小银铃。吴文说：“看你一人坐在此处，如醉如痴，莫非又在那置心曲？”贾雨他哈哈大笑，胸出此话，你可算知音儿啊！兄长，你柏林之上定有佳作，不知是功底还是结印儿啊？柏林贾雨一看就喜在心儿，上边画山地种菜，水乡捕鱼，农田插秧，几都是本村的一片实景。还有个牧牛童儿，倒骑牛背，口横短笛儿。贾雨看罢，连说有趣儿。你笔下写生可真能传神儿。依我说，题名可叫《春日的梦》，这张画春山春水春花春草，春光遍地，它便是春。天地上它的花叶，春生雄作至今火儿天翠。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石慧茹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单弦《贾雨游春》啊，非常生动的一个作品。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怎么爱你就是你。 oh, oh, oh, oh, oh.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